《圣咏集》第117篇。列国万民，请赞美上主。一切民族，请歌颂上主，因为他的仁爱厚加于我们。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。列国万民，请赞美上主。一切民族，请歌颂上主，因为他的仁爱厚加于我们。上主的忠诚必要永远长存。